这个总价不到500万啊，现在很少了新房。 对，这种户型，这种价格区间应该在北京很少了， 确实很少了啊，所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啊，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中消协呢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一个分析，分析显示说2018年的上半年啊，消费者的投诉呢在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领域呢出现了新的投诉热点，其中之一就是互联网装修公司的卷款跑路啊，导致了消费者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 现在这种形式的，就是利用这种微信呐、还有一些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呀、就是非法搜集咱们个人的这个信息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哎，自己刚买的房子什么时候自己的买房信息都流露出去了。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尤其是这个互联网类的这个装修公司就狂轰乱炸，因为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但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互联网装修公司呢，那么它很多有的是借助这种新兴的技术手段，往往是就是给咱们就是现在很多的服务也好啊，还是这个商品也好，都是互联网化了。所以大家就感觉那个通过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更便捷啊，更先进，还比较优惠，很多人会有这种假象啊，所以短时间内可能有很多人去这个支付相应的一个预付款。那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互联网公司可能就是更容易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更多消费者的这个钱，然后再去携款潜逃。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这种风险啊，这个财产损失的风险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就是互联网新兴是对咱们生活的一个助推，但是呢，咱们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法律风险的一个防范啊，不要说因为图便宜，也不要感觉是图方便，那么就忽视了这个法律风险的这个控制。所以说在装修这个问题上，因为咱们很多装修的都是为了居住嘛，它不是一个小事儿。所以说就像咱们节目经常会做一些指导，装修类的指导，那么先听听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去选择这个装修公司，可能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是这个价廉啊，这个物美，同时呢法律风险也比较小，这样会更好一些。 对，反正不管是您去找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吧，首先合同要签好， 对 吧？ 对，没错， 这个跟咱们买房是一样的啊。 对的， 合同要签好，还有一个你一定要知道它里边给你用的是什么啊，一定要写得很清楚。比如说我这用的是是什么的五金件，是吧？ 对。 然后呢，我这个装修我里边沙子水泥用的是什么的，是吧？ 这就比较细了。 对，一定要问得很清楚，不然的话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里带桃僵的这种事儿 啊。对，有的可能，对，没错，就也会有一些真相啊什么的。 对， 可能这合同的这个签署还是挺重要。 没错啊，所以就是很多的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没事儿可以听听我们的讲座，因为上周吧，我们也是在一小区里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公益的这样的装修的装修陪同计划其中的这种公益讲座啊，也是由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来从头到尾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些门道哈。我觉得有装修的朋友不妨可以下面也可以来听一下。 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不管是装修还是法律，我认为就是最好是先听老师的一个意见，然后自己去独立判断，再去选择。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样的话你会更科学，风险更小。 对，所以我们也是经常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报名呢？就是希望您这个家里还没开工之前，哪怕设计师都还没上门的时候，先让我们专家给您看看。 对， 看完了之后，根据您原始的一些格局，包括您自己的一些要求，好，跟您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对的。 这样等设计师来了以后，您可以把老师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呢，再告诉设计师，让他去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包括您自己的情况设计一下这个房子，对吧？ 没错。 你要等着等到这个都开始了，您再让我们老师去。 去，去了也没用了，他也改不了啊，对吧？那不又劳民伤财的是吧？嗯， 对，在返工，成本也增加了。 对呀、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半啊。除了这个直播之外，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按句好声音上留言。另外一个呢，在节目时间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啊，都可以的。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欠银行的钱又输了官司，那被执行人呢迟迟不能依法的履行判决。近日这个扶风县法院的执行法官决定说，强制拍卖老赖唐某名下的一套别墅，最后呢是以1129.42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为申请执行人的追回了案款。 这种现在这种现象，这种案件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也见到很多的当事人，就是有这个履行能力，比如说我有一套房，我有一套别墅，那么我对外欠人家钱，然后这个别墅或者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或者价格能够覆盖这个债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他不能及时出手，不能变现，所以这个钱还不上，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像咱们上半段提到的那个案例一样，有一部分人他是刻意的，我就是拒不执行这个法院的这个生效判决，所以造成这个债权人，就是咱们拿了这个生效判决的这个申请人拿不到相应的一个款项。所以现在我一再的说，就是随着咱们法治的进程啊，尤其是在一些民商事领域当中，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法院对于咱们这个所谓的一些老赖或者是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那么没有办法，大家的办法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那么我可能直接就强制拍卖你的房子了啊，因为像北京地区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件，所以说一旦走到这个拍卖的程序，那么你就不能回转了， 对， 不能回转了，你这个房子真的就不是你的了。那么价高者得，那么这个原则根据咱们拍卖，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淘宝上进行司法拍卖，大家可能会看到以前可能一套房子7折8折可能就卖出去了，那么这对于被执行人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呀， 对， 对吧？你原本可以卖1000万的，但是因为你不主动去履行这个债务，法院给你强制拍卖了，最后成交额可能是700万或者800万，那你的损失可是200万。所以这种拍卖，以前啊，这种拍卖，司法拍卖，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被执行人，他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很恐慌，所以赶紧积极去筹钱，别拍卖我的房子。当然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的司法拍卖对于房子，有些房子都有溢价，比如说他这个拍卖的价格基本上和市场价格相当，可能稍微低一点，比这个市场价格会低一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现象。当然回到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程序，一般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在民事诉讼当中，你最好如果是有巨大的债务要去履行的话，咱们这个原告或者是咱们说的申请人一定要尽可能的进行财产保全，对他这个房屋进行查封，查封之后，那你这个房子你就跑不掉了， 对， 你就动不了了，判决一旦下来，一旦生效，那我就可以直接要求你还这个钱，如果你不还，我就申请法院直接拍卖你这个房子，所以说我的债权是能够得到保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进入民商事的诉讼或者仲裁，如果有财产线索，尽可能的进行财产保全。 没错。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作为北京商办房存量大户啊，房山区7月25号呢正式启动了针对商业办公项目的一个专项整治。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整治呢涉及全区所有在售和在施的商办类开发项目呢，无证售房等8大违规行为被列入了专项整治大重点。住建部门呢相关人也表示说，本市的商办类项目的调整政策呢也是并没有放松。 对，这种房屋，你像在通州去年也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于这个商办房的这个限购也是很严厉，房山其实也一样。当然即使是有再严格的这个限购政策，有一些这个开发企业啊，或者是经纪机构啊，他为了这个所谓的成交，为了所谓的这个居间费或者是中介费，他有的时候就是在经营过程中会存在这种不规范，甚至 碰红线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那你怎么去打击，怎么去治理，所以说你只能是一旦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执法部门就是依法严肃去查处，比如说在处罚方面，那么是这个情节轻重，那么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书面警告呀，或者是这个立案处罚呀，甚至曝光他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市场的经营主体他有恃无恐啊，他的这个违法或者是违约或者是违规的这个成本太低了，那么你去曝光他，你去处罚他，甚至惩罚性的处罚他，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知道疼了，你想他知道疼了，就像孩子一样，我碰到了火炉，我下一次可能就不去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咱们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监管部门一定要加大这种监管以及执法的力度，让这些违法违规，那么甚至一些违约的一些机构或者是这个开发企业，那么不敢或者是不能，甚至他就没有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净化咱们的一个市场的那么一个环境啊、 没错，所以哈，就是很多的这种违法的这种行为吧，就是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不要做这种事儿、 是的，守法， 守 约， 对。好，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啊，昨天呢，60多岁的市民王女士啊，向这个记者反映说，今年年初呢，她遭遇了电信的诈骗，说对方呢谎称是公安机关，将她的37万元的存款骗走，还给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办理了抵押贷款，骗子呢将抵押款360多万元划走之后呢，将还款人设为是王女士，半年之内还需要还款500多万。眼看还款日期越来越近了，这王女士就告诉了家人说，目前呢王女士已经报案了，警方也是介入了调查。 嗯，这种诈骗吧，就是有几个特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估计听咱们广播的，就是中年人啊，老年人也比较多，大家可能注意的一个现象。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电台节目还是报纸的一个报道还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道，就是这些受害群体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就中老年人偏多一些，就是这种不管是金融诈骗还是这种电信诈骗，中老年的会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中老年人他的这个防范意识会差一点，轻易去相信一些这个骗子的这个骗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这方面要有一个这个注意。我们经常会接到这一类的这个诈骗类的一些咨询，我们经常也做一些总结，所以在此呢正好借着这个节目，我们也提示一下咱们广大的中老年同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冒充什么公检法的呀进行诈骗的，那么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来电的这个来电的一个形式。你像我们经常做诉讼，我们知道你比如说朝阳法院，他打头就是8599的，他说他是朝阳法院，但是打头是8699或者是8几99，那你就别相信他嘛。当然很多的老百姓可能对于法院的这个情况不太了解，那么但是所以一定要关注他号称自己是公检法的人，你一定要去核实他的身份，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们通过这种电话也好，短信也好，微信也好，说要划钱，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只要有转账划钱的这种情况，尽可能的跟自己的孩子商量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对于这种风险意识和防诈骗意识会更强，所以跟咱们的年轻人商量一下啊，这两点意见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对对，所以就是没事儿，就电话就能把钱划过去，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高这方面的警惕啊。 对，就是还是我感觉太容易相信人，并且这当然这个跟一些骗子的这个骗术高明也有关系啊。这个所以对于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来说，大家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多看看普法类的节目，多听听我们的这个楼市好声音， 对， 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 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哈。为了承包到大棚建设项目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承建商呢，向项目总包公司呢缴纳了项目保证金。然而总包公司呢并没有依约按照这种约定吧，退还已经进场施工者的保证金，还有的承建商呢则迟迟等不到所谓的建设项目，大家觉得可能受骗了，于是呢就开始讨要这种保证金，对方呢却一直的去推脱哈。 我听到这个短讯呢，我有两点体会啊。第一点， 这样的骗术竟然持久那么长时间。我应该在七八年前，我有一个当事人，在天津啊，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当时是委托我们给他进行维权。那么这七八年过去了，还有人通过这种骗术去骗钱啊，这是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呢，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乙方，那么为了获取这个所谓的项目也好，工程也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饥不择食，为了拿着这个项目，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控意识、风险意识，就是先去把钱就打过去了。有的甚至都不签合同，也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甚至都没有见真人。 嗯， 他都把这个钱都打过去了。所以这种现象很严重。这说明在一些工程类的项目类的一些行业当中，咱们乙方处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弱势地位，为了拿这个项目，人家甲方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种有些骗子可能就是趁虚而入，然后行使这种诈骗。这种案件啊很典型，在咱们很多地区啊，就是发生的这种案件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人认为这种就是有一些乙方可能认为这个就是民间的一个民商事案件，不属于刑事案件。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案例，这个快讯来说的话，那他就是典型的这个诈骗。因为他这个项目是不存在的，他这个工程是不存在的，他虚构了一个事实，然后去进行一个欺诈，然后并且咱们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乙方还都相信了，然后进一步的把钱给到这个虚假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啊，所谓的项目方，然后最后人家项目方把这个钱给非法占有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咱们说这个刑法266条规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一旦出现，一旦遇到，我的建议是赶紧去报警，让警方去处理。因为我今天中午我来之前，来节目做节目之前，我在那个央视一套就是讲的这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案例啊，讲的就是类似的案例，以虚构的这个项目工程来骗取很多的人去投标，然后交这个投标保证金，最后携款潜逃，然后发现是什么，根本就没有这个项目，没有这个工程， 对， 就生生的骗了几十万， 就连看都没看就把。 对，所以你首先你要去现场看一看嘛，有没有合同，这个公司如何？ 对，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还是跟市场有关系，很多的乙方。 对， 在这个工程类的这个市场当中，很多的承包人他都是乙方嘛，他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对， 处于一个买方，没办法。 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讲了讲这个很多的一些案例，看看还有个三分多钟时间，可能来不及再说一个案例了。要不然把最近这个焦律师碰到的一些案例，你觉得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这几个月吧，就是因为今天在快讯当中也提到了，我还是想从这个一些金融诈骗还有电信诈骗的这个角度来提示一下咱广大的听众朋友啊。你看刚才在咱们快讯当中提到一个老人，是因为房产的问题，然后受到一个欺诈，然后最后背了一个500万的一个债。那么另外一条快讯呢，又提到说这个老人那么因为听信了这个电信的一个内容，这个生生的又给了人家一部分钱。所以这种情况我是想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三点啊。第一点，不管再高明的这个骗术，它都有一点，就是它会先给你一些利。给你一些利益。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很多的小区门口有一些发传单的，说哎，大爷大妈来吧，你来参加某一个大健康的活动，我们可以领取鸡蛋，我们可以领取这个什么金龙鱼的油 啊， 我们还可以免费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而咱们广大的这个老人，这些大爷大妈呢都很善良，那么轻易的相信了咱们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那么去领取了鸡蛋，领取了食用油，感觉有这样的一个利可图，然后慢慢的啊，这些年轻人开始推广推销他的一些其他的东西